当初石毅对他提的那句分手是他心头的一根刺，英明原谅不了当时选择开口的对方。哪怕是一直也走到了今天，但是这口气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咽下去。似乎命中注定的，他们最终就是会被困在这样的局面里，挣脱不开也逃离不了，想过无数个理由来说服自己放弃，最终却连视线都不受自己控制。一个喜欢了20多年女人的男人，为什么突然会对另外一个同性产生这么激烈的感情呢？英明找不到答案，也懒得去琢磨了，只是觉得大概再不会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将他逼到这样的境地，进退不得，只能抓着对方跟他一起狼狈地往前走。哪怕只是尝试去想象分开的时候，都觉得无法容忍。有人说，两个人真正相爱的时候，会觉得对方跟自己融为了一体，密不可分。石毅却只觉得自己是被英明在用蚕食的方式侵略，不是融为一体，而是逐渐地将对方包容进自己，会不舒服，会反抗，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于那种源于本能的趋势。 英明，对不起。 后者的回答是凑过来稳住他，两个人抵着额头靠在一起，最终笑了。有些人的关系，即便附带着痛苦和挣扎，也还是要紧紧锁着对方。就算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到心底叫嚣的后悔和痛苦，却在看到对方的时候就能衍生出继续的力量。石毅之于英明，英明之于石毅，就是这样的关系。他们彼此互相伤害，又互相舔舐伤口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身边的位置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 วันเวลาที่ผ่านมาเธอกับฉันรักกันให้ฉันเป็นของเธ อ第二天一早，依然是震天的手机铃声。这次让石毅难以忍受的是，那声音就在他的头顶，简直像打雷一样不断的循环。想伸手去够，才发现手腕还被捆着，他暴躁地咒骂了一句，然后扬起身，艰难地够着英明的衣服。这次在他抓狂之前，有人先一步去把手机掏了出来。英明暴躁地爬了爬凌乱的头发， 你他妈的有话赶紧说。 从起床气这个方面来说，石毅跟他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对方在那边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犹豫着问了一句， 英明，你看新闻了吗？ 竟然是司机。英明烦躁地转头打开电视，刚好切换在娱乐台的新闻里，念的赫然是他的名字。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分手情伤，而是某媒体专稿指责他耍大牌不合作，对媒体的问题拒绝回答。石毅模模糊糊地看了一眼， 我靠，又搞什么？ 昨天那种场合就算再白痴，也知道36计走为上呀，何况英明其实还留到了最后。英明拿着手机，对新闻里提到的那些事没有做出什么评价，等到整个播完了，才回头看了一眼石毅。 在娱乐圈，没有被写过耍大牌的，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演员。 横竖就是这么几条，颠来倒去的用。石毅忍不住笑了一下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 既然说我耍，我就耍给他们看呗。 耸耸肩，英明扔掉遥控器，又直接倒回了沙发上。 记得去做饭。 怎么又是我？ 昨天后来可是你上的我。 虽然从位置上其实还是他在上面，但实质无从抵赖，实意理所应当的该去解决民生问题。 你该不会是为了不做饭特地这么搞的吧？ 越想越觉得实在是英明的风格，而后者则很干脆地闭上眼睛，熟门熟路地甩出一句回答。 哎呀，你猜呗。 ใครเราเลยจะรู้ความรักแม้รักเธอต่างคนไม่รู้จักแต่ปักใจเพียงครั้งเดียวติดในใจชั่วกันยามที่เราทั้งสองได้ผ่านพบลบ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อดีตที่ร้าวรานเธอคือความรักเธอที่ฉันหามาเนิ่นนานแต่ความรักดูเหมือนเลือนลางปลายทางไม่เป็นดังใจและถ้าจะให้รู้พบกันใหญ่ต้องกีดกันเราให้ไกล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แผ่นฟ้าแม้ไกลฉันยินดีจะฝ่าไป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ภูผาสูงฉันหลับตาฉันไม่หวั่นไหว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เวลาฉันยินดีรอแต่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ชะตาฉันคงต้องยอมพ่ายแพ้ใช่ไหมใช่ไหมในตอนจบสุดท้ายนิยายรักให้คนห่างไกลได้ย้อนกลับกลับมาเพื่อพบเจอบอกรักเธออีกครั้งแต่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ของฉันรักเราคงเป็นไปดังนั้นไม่ได้พยายามแค่ไหนไม่มีทางใดที่เราจะใกล้กัน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แผ่นฟ้าแม้ไกลฉันยินดีจะฝ่าไป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ภูผาสูงฉันหลับตาฉันไม่หวั่นไหว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เวลาฉันยินดีรอแต่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ชะตาฉันคงต้องยอมพ่ายแพ้ใช่ไหมใช่ไหม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ชะตาฉันคงต้องยอมพ่ายแพ้ใช่ไหม